第一次偶然相逢，眼睁蒙蒙，雨睁蒙蒙。第二次偶然相逢，眼又蒙蒙，雨又蒙蒙。从此后惊涛骇浪，爱也汹汹，恨也汹汹、哦、从此后天崩地裂，恩也匆匆，怨也匆匆。想当初和平相逢，眼睁蒙蒙，雨正蒙蒙。细思量为何相逢，眼又蒙蒙，雨又蒙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。看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细思量为何相逢，眼又蒙蒙，雨又蒙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。看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